雞東問了我一句，佢話我有乜可以幫到你？我話想幫我請我叫雞啦咁樣。咁跟住呢位網友佢聽到啦，咁佢話請我叫雞啦，咁啊封咗一封禮事俾我，即係好多謝，好多謝大家咁樣樣咯。即係呢件事我覺得好搞笑，即係但我真係好開心咯。 學入性絕無意義，他不會扭轉分開的心意。 即係有時咧，係真係靠呢一啲咯，寫一封信咧，俾我哋知道你哋，即係有你哋喺度咧，係對於我哋嚟講係最緊要的。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30，五個一夜情，咁樣至好聽。 又再讓這次冬日再開始。 哇 ，Jacqueline 真係好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queline 梗係點啦？ 信我啊 ，Jacqueline 超掂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queline 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Jacqueline， 冇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queline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癒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係揾 Jacqueline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一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queline 冇暗瘡。 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戰狼三伯謝拉布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庫卡，白宮淪陷，今日港美同步恐慌。 今時今日，妖邪當道，狗官滿朝，要幫他們打開地獄之門，送他們一程。 中國共產黨從來唔驚敵人，因為當敵人一出現咧，佢內部就必然團結，因為內部嘅嘢就變成人民內部矛盾。 嗯、 一致打擊你，共產黨係只係怕一樣嘢，打著紅旗反紅旗。 逢星期六晚8:00至9:30，蘇豪、林康正、阿 Ben、孖仔同你一齊破地獄。 新民主同民建聯、民主黨各門各派、牛鬼蛇神、群雄逐鹿、立法會， 千祈唔好用個挑錯嘅方法，結果係錯上加挑錯。 佢指控唐英年嘅事，就正正係佢自己做緊嘅事，所以佢記得好清楚。 香港人網同步直播，逢星期三立法會大會及每日精選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下前後左右中間。全方位記錄唇槍舌戰，以至高畫質捕捉至真至假至優至劣。香港人網敢講至好聽。 特區的法律界，就當然包括法官，是對中央和特區的關係是缺乏認識的。 對米志奇有什麼幫助呢？ 我說我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關你什麼事啊？ 我是香港人网，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大家好，欢迎大家咧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起主持呢个节目嘅咧就有车厘子啦、Cherry 啦，就同埋 Jeffy 嘅。咁樣咧就今日咧呢一集咧咁講咧，其實係有特殊意義嘅，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啦，我有本嘅記事簿啦，有啲重點我都要寫低，都冇可能嚇真係樣樣嘢都記曬喺個腦度啊。咁我每次寫嘅時期就第幾集第幾集咁樣啦。咁我呢一個咧，如果我冇記錯或者記漏嘅話咧，係今集咧原來就係第52集。 嗯。 咁即係咩咧？ 啱 啱好一年啊，係啦嚇，即係一年就52個禮拜啊嘛。咁我哋即係。基本上冇間斷啦，即係逢禮拜四啊，同大家即係見面咁啊。咁所以咧就啱啱好眨下，唔覺就一年咯喎。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就係我最近嗰幾集，即係起碼之前嗰兩集咧，就係開咗一個題目，就係發燒音響啦，或者咧即係你可以用發燒啦，呢個係香港好傳神、好生動嘅講法啦。咁我即係懶呢個文雅咁文皺皺咧，就講其實優質音樂再生系統。係嗰、那個追求，咁我都一早講過係嘛？其實因為人對呢個世界嗰個接觸、嗰個認識，必定都係通過我哋嘅五官、個感官嘅啫嘛，係嘛？咁就係我哋嘅眼睛嘅視力，我哋嘅耳朵就係我哋嘅聽覺啊，我哋嘅即係味覺啊、嗅覺咁樣。咁其實聽覺係好緊要嘅。咁而聽覺嘅美咧嚇，我哋追求真善美咧，其實就係音樂啦嘛。咁所以咧，美好嘅音樂咧就係美好人生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啊嘛。 咁客人都知道美好音樂最好梗係聽 live 啦，現場啦，係嘛？咁但係都講過，就係話你好多嘅樂隊或者特別係個指揮或者嗰個嘅演奏家嚇、鋼琴家啊 ，Horowitz 咁樣嚇、或者 Rubinstein 咁樣，或者小提琴家嚇、海費茲 Hifis 嗰啲咁樣樣係嘛？指揮家卡拉揚啊、蘇提啊、伯恩斯坦嗰啲。已經完全都唔在世㗎啦嘛，係嘛？咁你幾叻 啊？你幾有錢啊？你話我隨時可以飛去維也納聽啊？你都聽唔到㗎啦！你問米咩係嘛？所以即係換句話講咧，從咁樣嘅邏輯一步一步推論落去咧，原來 HiFi 係一種非常之有文化嘅嘢噃。當然有啲人咧，淨聽 HiFi， 從來唔聽音樂嗰啲咧，哇！淨係聽高音點啊、低音點啊，跟住咧屋企咧，即係佢100萬就買套 HiFi 嚟聽，但屋企得10隻碟嘅啫。咁嗰啲咧，我係最鄙視嘅。 真係有啲咁嘅人嘅咩？ 都有嘅，啲富豪級嗰啲啦，咁樣啦，即係我哋炫耀身家嗰啲咯，係咪啊？佢真係唔係真係聽音樂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就覺得你硬件你係要花錢啦，即係始終封劍遊人啦，係嘛？即係貴有貴玩，平有平玩，係嘛？但係軟件咧，係其實咧，大家都應該唔好咁孤寒嚇，又花多啲錢落去嘅。咁不過咧，即係講起花錢咧，亦都要特別強調一樣嘢。成日世界上最昂貴嘅器材，你估係乜嘢呢？嗱，即係我可以喺度咁講啊，俾大家聽啊。其實最昂貴嘅器材呢，就係我哋個心嚇、我哋咁講，我俾一套幾最靚嘅器材你嚇、即係過百萬嘅點都好啦，幾百萬啦嚇、調教到幾好都好。但係個問題，如果你冇心情，你心情唔好嘅嚇、你根本即係亦都唔曉得欣賞嘅去聽咧。就完全係浪費咗嘅啫嘛，嘥咗嘅啫嘛。但係有時你嘅心情好嘅時期咧，好可能就喺個收音機度時啲實啊，突然間聽到一首哇好優美嘅音樂咧，你都會哇俾佢吸引住嘅嚇、迷住嘅係嘛。咁所以好多時咧，第一樣嘢最緊要就係嗰個心。咁第二樣咧，當然就係耳朵啦。咁耳朵咧就呢樣嘢就係特別要呼籲添啦。而家嚟講，因為好多人咧就慣咗呢、這個嚇、聽呢個耳筒啊嚇、耳塞啊咁樣，但係咧。又好大聲嚟去聽音樂啊咁啊，其實呢個好危險啊嚇、久而久之咧，我哋嘅聽覺咧就會受到損害。 尤其是香港條街又嘈咧，搭車又嘈，地鐵又嘈，咁就 冇錯啦嚇、當然啦，最近地鐵又話會咩整啲靜音門啊咁啊有新聞啦。但係始終嚟講，大家知道我好多時咧搭地鐵都會即係見到啊好多人喺度聽音樂啦。其實都係用個手機嚟聽嘅啫，係咪？而家係咪？以前就 iPod 啊，而家 iPod 都唔使啦。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嗰個背景嘅噪音咧嚇，個 background noise 其實係好高嘅。好高嘅時期咧，佢就係唔覺唔覺咧，就會將嗰個音量咧就係越校越大啦。 其實而家有一隻係入耳嘅嗰隻耳塞咧、但其實佢又有個唔好處就係咧、你例如遇到危險嘅情況之下，你又唔能夠完全聽唔到條街發生咩事啊嘛。同埋另外，我研究過咧，一路食嘢一路聽係會仲衰嘅，因為佢塞住咗隻耳仔咧、你自己身體入面傳出嚟啲聲係會仲勁過佢咯。 哦，仲勁係嘛？ 係啊，會仲勁咯。咁所以就會例如你食嘢咁樣，你會嚼嚼聲咁仲嘈， 係 仲衰添， 係啊。而且唔止添喎，係嘛？因為你知道啦，我哋嗰個嘅其實口腔啊、鼻腔啊、耳朵咧，其實係通噶嘛，係嘛？啊，即係當我哋嘅食道同個氣管咧都係通啦嚇。即係你食嘢唔小心都會落氣管就弊家伙啦，俗親啦。咁但係其實咧，講真，我哋嗰個氣壓咧，其實應該。是一路平均的嘛，是吧，即是口腔啊、耳啊咁样样啊。但如果你塞到陷的时期呢、其实都有危险的。你唔好立亂咁樣，譬如你塞到後尾耳仔，然後突然間唔覺意大力谷一啖氣咧，又分分鐘耳膜都穿喎。 會裂咯，因為我曾經試過有個朋友係空少嘅，佢就係咧鼻塞，跟住就咁啱、你知升降飛機升降，跟住就都耳仔就要睇醫生啊、 真係，我講一個少少嘅個人嘅經歷俾大家聽啦。其實我記得我中學嘅時期咧，就同啲同學一齊去維多利亞公園游水喺個泳池。嗰時一個唔覺意懶咩咁樣就話潛水，咁一跳到落水咧，就一下子就對翻一硬就潛咗落去。咁嗰度咧其實係幾深嘅，因為佢有一度係有個跳水嘅台嘅，咁嗰度係有14尺深嘅嚇，咁即係成係4米幾啦。咁但一落到去咧，哇！即刻知道撞板啦，即刻嗰度耳仔咧痛到好交關，因為其實佢太快啊，佢耳仔適應唔到啊。咁就係好似你咁講咯，收尾要去睇醫生啊！直情咧就搞咗我好幾個禮拜，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咧就有呢個嘅 好大嘅問題啦，大家又好想方便，即係大家好忙，我知道啦。咁啊想咧就係行嘅時期又聽，坐嘅時期又聽，搭車嘅時期又聽，但係就出現頭先個問題咯。咁但係始終咧，第一方面就係最緊要就係個人身安全啦，係咪？真係你身邊發生咩事都唔知，咁個巴士啊、個貨車去你身邊你都唔知，咁啊大家伙啦。咁但係第二咧，亦都係嗰個聽覺嚇嗰、那個保護嘅問題。都是特別提醒，因為你最珍貴、最珍貴嗰個音響嘅器材咧，即係一個廣義咁講咧，除咗個心之外，就係你條耳仔啦，嚇、嗯。咁、啊、然後咧，另外咧，我就成日都講啦，第三咧就係、是、空間啊，其實空間好緊要啊。嗱，咁當然我呢個就已經唔係講緊聽耳塞啦，唔係聽耳筒啦，係嘛？梗係講真係有對喇叭嚟去聽你嚇，先聽到嗰種效果。咁、嗯、但係其實喺香港咧，寸金尺土嘅地方咧，最昂貴就係個空間啊！ 冇錯， 冇錯啦咁、啊、你知道而家啲樓咧就即係癲㗎啦，係嘛？真係佢攬埋邊度都過萬蚊尺嘅咁。咁你咪有個好闊落嘅空間嚇、啊，即係上一次我哋有講到嗰啲黃金比例啦嚇。 專門用嚟做呢一樣。 係啦，嗱、啊，好似我哋而家後面咧咁啊畫咗出嚟嘅，都係外國嗰啲人畫㗎啦。佢又講緊家庭影院，咁咧就即係今日咧，我開頭都係仲會講少少發燒音響，咁啊希望咧嚇、啊，即係下半部我哋都能夠係真係進入咗家庭影院呢個主題啦。咁但係你睇啊，佢後面咁畫法咧，就梗係我哋香港人有幾多個可以咁樣啊？你睇下，即係你淨係用個喇叭嘅比例，你已經睇到其實佢好闊落嘅，係嘛？哇，十幾廿尺啊，成廿幾三十尺啊，咁樣樣，咁我哋真係冇可能啦、啊。咁、嗯、但係咧，呢、這個咧，我哋都要盡量咧，係喺個有嘅環境底下嚇，係、啊、盡量係利用嗰個空間。咁所以有時我哋香港咧有一個名詞就叫環境鬥士啦，嚇、啊、係發燒音響界專用名詞嚟嘅，即係話喺有限嘅空間入面咧，希望盡量能夠玩出個效果，即係玩出個靚聲。咁、啊、原先有嗰個器材，但係嗰個器材咧，上次都講過啦，其實唔係話你買曬最靚嘅器材，然後一搏就靚聲嘅，唔係嘅。第一就係你真係曉得咧嚟去匹配，呢、這個匹配嗰陣就 mix and match。第二咧就買翻嚟仲要調校，啊咁啊調校又好緊要嘅。咁呢個落嚟咧，其實咧就係、是、再強調啦，其實 HiFi 呢樣嘢真係風劍遊人啦嚇，咁、啊、呢個就最緊要咧，就係我哋話係玩得開心，就唔好介意嚇。有啲人真係玩過百萬器材，但有啲人咧可能只係即係攞兩萬蚊出嚟，哇！真係最基本嘅入門，但係佢已經玩得哇不亦樂乎，咁啊已經夠㗎啦，係嘛？一最緊要就係玩得開心啫嘛。咁啊頭先講到買軟件嗰度咧，嗱我又講一樣嘢咧，可能會俾人鬧都唔定嘅，即係就係啦。我自己嚟講咧，我覺得嗱，而家好多人有啲身邊嘅朋友。咁、啊、我當咗佢係中產啦、啊、我唔知佢睇唔睇法國電影啊，我唔知啊咁、啊、但我都當佢係中產、啊、即係中產你都可以分上中下嘅，係咪你都仲可以細分嘅咁、啊、但係嗰個問題其實佢隨時呢買一部車，即係佢哋鍾意稍微靚啲嘅幾十萬就面不改容喎，係咪最少都廿幾萬啦，唔好話去到真係五六十萬嗰啲車啦，佢、啊、可能買廿幾萬一部車佢面不改容，但係你叫佢攞幾萬蚊出嚟買到 HiFi 呢，嘩佢好似當咗你係癲嘅咁樣嚇，即係佢覺得係不可想象嘅。 我諗係唔同人個唔同價值觀唔同嘅。 啱啦，呢個就係完全係價值觀嘅問題啦。但係咁講，我成日咁拗就係話，你其實一部車咧，實際上咧就係一個代步嘅用品嚟嘅啫嘛，一個工具嚟嘅啫嘛，就係將你由 A 點嚇、啊、就送到去 B 點，其實是一個工具，佢本身唔係目的，個目的就係你去到 B 點啊嘛。但係一到 HiFi 咧，當然佢都係一個。手段啦、啊、都係個工具啦、啊。但係個問題，佢達到嗰個目的咧，就係、是、真係可以重播呢個美樂喎、哦，係嘛？優美嘅音樂喎、哦。而你嗰個汽車作為工具咧，只係去令到你去到 B 點，但係 B 點都唔係，其實都唔係目的嚟㗎。你去到 B 點，你可能去做其他各種唔同嘅嘢，嗰啲先係你嘅目的啊嘛，係嘛、嗯？所以你作為架車咧，作為一種工具嘅層次係咪低過 HiFi 啊？ 但係其實嗰啲人就會同意你嘅財哥，因為佢發燒架車啊嘛， 咪就係咯，咪即係咁講，當然係啦。如果你係真係好發燒架車玩車啊，咁有啲人亦都當咗個車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啊，咁樣樣啦，係嘛？咁我都確實聽過一個講法嘅，即係呢個價值觀咧，令到我搖手嘆息嘅。我好幾年前咧有一次，我哋香港科幻會有一個聚會，咁有一個會友啦嚇，咁、啊、其實佢嘅年紀咧，即係都唔細噶啦，都最少三十幾歲噶啦咁。咁但係咧，佢突然間講一下，我唔知講乜嘢嘅。佢講嘅説話，佢話係啊，即係喺我哋嗰啲朋輩入面咧，佢話尤其是男仔啊，如果三十歲打後咧，都仲係要搭公共交通嘅咧，其實真係好淤噶咁。哇！我真係喂，我唔係喎，你知我而家幾多歲啦嚇，即係唔使講，大家都估到啦嚇、啊，一定即係大過三十歲好多好多啦。但係咧，我從來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啫。 啊、我從來都不覺得瘀喎、啊、當然呢個就是你嗰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啦。咁、嗯、當然特別是因為我是很著重呢個環保嘅嚇。咁、啊嗯、當然呢個我哋可以開個另外一個題目添啦嚇，即係車的問題啊。我哋成日都話香港政府啊嚇、啊、就冇人口政策。但其實全世界的政府都沒有車口政策的、嗯、這個名詞我作的、啊、 其實很多外國、歐洲例如北歐的國家呢、嗯、其實都已經是單車代步率是很高的， 是它是鼓吹這件事， 例如丹麥那些是很多人踩單車， 因為它的國家比較少，是吧，這樣呢它也都是、那些地方、 啊、地方大、 啊、大一點闊落一點，它可以整很多單車徑，這樣 但是香港真的不是很適合踩單車， 香港來 危險，以來有多山， 沒錯，所以但是公共交通其實很方便的，是吧、嗯、好了，我做完節目一會兒我都是搭公共交通回家的了、啊、好，但是就講回一個買軟件的哲學呢，譬如我舉一個大家聽，就是說喂，講真的，我就算你一個月拿1000元出來買 CD，對很多人來說嘩、哎、你好奢侈啫，但我一個月當然1000元其實可以買到10隻8隻啦，隨時都是吧，咁而家有好多古典嗰啲，尤其是嗰啲以前嘅名盤，我哋叫做啊，又再版再又再版，由呢個正價碟又到中價碟，中價碟又到平價碟，平價碟又到嘩雜咁一個盒，咁嗰啲其實好抵嘅根本，咁啊除起上嚟呢根本就即係分分鐘50-60元一隻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呢，你話好嘥錢，但係諗下一年呢、啊、就12000元，10年就12萬，20年就24萬。喂，啲人24萬買架車，噗一聲已經去咗啦。但我可以買足20年喎、啊，係嘛？24萬係咪啊？咁但係咧，啲人會即係好多時佢又會有啲人真係㗎，佢買 HiFi 佢就捨得，佢買 CD 唔捨得。咁呢個又係大錯特錯嘅。即係我覺得咧，一個人如果真係發燒友咧，其實屋企咧個軟件嘅總值咧係應該高過佢個硬件嘅總值嘅。啊，但係呢樣咧就即係。不是那麼多人，當然其實我們很多 HiFi 發燒友又很誇張的，那我想我屋企來說呢，就因為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玩黑膠碟、啊、我都是聽 CD 的啫，那我想我都是大概有2000多隻，都未到3000隻，那但是呢我有個朋友呢，他屋企是過10000隻 CD 的，那他亦都聽黑膠的，他有6000多隻、黑膠碟的， 哇！呢啲係更加要同環境搏鬥，點擺呢啲碟 咧？佢而家咪就係問題咯，因為佢以前就係住政府宿舍嘅、哦，啊咁啊2000多尺嘅，咁佢有地方擺啦，係嘛、嗯？但佢而家退咗休啦，好似我咁啦，所以佢卒之咧就搬嗰個地方咧係完全唔夠擺嘅。你會點咧？就係而家咧又好盛行一樣嘢啦， 嚇， 係唔係迷你倉？迷你倉啊，工業大廈入面嗰啲叫私鬥啊！嚇、啊，呢、這個名好難聽啊！私鬥，因為私鬥可以代表好多嘢噶嚇，即係好多唔正經嘅嘢、嗯。但 係 呢樣嘢係正經，唔係啊，咪就係將嗰套最靚嘅 HiFi 就擺喺嗰度， 唔係擺喺嗰個工業大廈，即 係佢租間房就係嗰度音響房。 但係嗰間房隨時即係18尺乘25尺噶嘛，你香港邊有18尺乘25尺啊？樓底可能10尺噶嘛。 另外再設置咗個 studio 啦。 冇錯啦，就專係我嚟聽音樂嘅，同埋擺佢嗰啲咩 CD 啊、LP 啊咁樣樣嘅。咁但係講真，你就真係要好神心咯，即係話你成日都。要佢就揸車嘅咁就嚇，講出嚟都唔怕啦嚇，我唔講名啦。佢住荃灣，但係買咗個就喺火炭。 咦？點解咁遠嘅？ 咁你原來佢話唔好遠嘅喎，原來佢上面有條路可以好快脆去到嘅，因為我唔揸車，我唔熟啦，大家揸車應該知道啦嚇。荃灣去火炭，咁但係佢話即係究竟佢一個月去幾多次咧？佢而家都話唔到俾我聽，因為佢話根本啲嘢都係亂租，因為佢都係啱啱退休先執緊嘢啫咁樣嚇。咁我就拭目以待啦，放長雙眼睇下。 加油！ 將來究竟一個月可以去到幾多次啦？咁確實咧，近年嚟咧，因為樓價高企啦嚇，啲人根本你想話不斷改善嘅生活環境，想話搬大啲，但係搬極都大極有限啊，因為就係貴到黐線。咁所以真係有唔少發燒友咧，最近呢10年8載咧，就係走呢條路啦，就係去工廈嗰度自己整一個嗰度發燒鍋嚇、啊，或者叫私鬥啦啊。咁就真係要視乎你呢個係你有幾神心要成去啦，係嘛？好，咁跟住落嚟咧，其實講少少有趣嘅嘢咧，就係、是、一啲常識，就係、是、音響器材上次講咗啦，即係個選購啊、匹配啊、調校咁樣啦。但係都講少少嘅常識，就係、是、音響器材嘅使用咧，同埋個護理啊。嗱，呢度咧，可能大家都要即係嚇留意一下咧，好簡單嘅啫。講真，有一樣嘢我發覺咧，就去到好多朋友屋企，佢都叫做有套啊，哎呀，又有套 HiFi 咁啦，係嘛？但係咧。我次次去到咧，都做一啲基本動作檢查嘅，大部分都肥佬嘅，唔合格嘅。點解咧？第一件事我埋到去，我就會喺個喇叭頂嗰度咧，我就係咁撳下啊，即係咁樣嚟去 左右按下前後按下咁樣樣咧，我發覺咧十次有九次咧，啲朋友嘅屋企咧個喇叭都係唔穩嘅， 哦， 按下按下嘅其實，即係我講咧啊，當然啦，即係好多就賴咗，哎呀老婆啦，或者工人啦，又拖地啦，又掃地啦，諸如此類啦，係嘛？咁嘅時期咧，即使咧我就已經千叮萬足，直叫佢落釘腳噶啦，但係有時攞釘腳咧，釘腳咁上下會鬆嘅，耐咗啊，尤其你擁下佢啊咁樣地台又唔一定係平啊咁樣樣，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咧，其實好多喇叭咧就唔穩嘅。咁我都講過咧，其實玩 high 翻同做人一樣啊，一定要腳踏實地啊嘛，其實做人一樣啊。所以咧，如果你咧即係下盤不穩嚇，即係你個喇叭唔係好穩固嘅話咧，係唔會靚聲嘅。特別係個低音係更加唔得啦，其他都會影響。咁所以第一件事就要係非常好穩固，即係你點樣撳咧，佢都唔會搖曳嘅嚇 ，wobble 嘅嚇。咁第二咧，呢個冇咁緊要嚇，但係即係我自己都尖尖啦，要求高啦，就係個水平啊。咁我都要求個喇叭咧係真係水平嘅。咁通常咧我就會攞把水平尺咧到咁上下咧，我就會擺個喇叭頂嚇。咁啊兩個軸啦，當然係嘛，即係成九十度嘅兩軸。咁啊是打一個軸睇一睇係咪水平，然後再轉九十度睇睇係咪水平。咁你成個喇叭係水平咧，先至佢發揮到應有嘅水準。呢個第一點。第二又係肥佬嘅多數點咧，就係個喇叭線嘅接線柱啦，即係個喇叭後面咁啊就接喇叭線嘅。 嗯， 通常嗰啲接嗰啲咧鬆泡泡嘅，有啲甚至就嚟甩嘅。是吧，咁所以呢梗係唔合格啦，通常呢真係要令實佢，但我哋話令實呢就唔使話嘩攞個士巴拿嚟上上到咁咁分分鐘就磨損都唔頂嘅，咁就過龍。通常我哋話叫 finger tight,啊，咁當然呢個 finger tight 視乎你幾大力啦，唔係大力士個 finger tight 咁勁嘅， 係嘛？ 弱質纖纖嗰啲咧，就可能 finger tight 就比較咩啲，都唔緊要啦。即係總之我哋用手咧，唔使用器具嘅，令到最實為止。咁其實要時不時檢查嘅。啊，我就做呢啲咁嘅嘢啦。嗱，發燒友同非發燒友嘅分別就係咁樣啦。好多朋友就算咧，即係我介紹佢啊，經我啊嚟去幫佢買咗之後咧。但係佢冇嗰種熱度呢，佢唔會間中埋去錫下佢，唔係我哋講笑啫，即係咁啊！我哋就係話，聽音樂嘅時期呢，又要齋戒沐浴啊，焚香禱告啊，咁樣呢就平心靜氣啊，咁樣咁間中呢半夜瞓唔著起身呢，又埋去摸下佢啊，愛撫下或者錫下佢啊。 財哥，你老婆咪喊過太快燥？ 咁呢個誇張少少啫，即係你要有嗰種精神至得，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要我咁，其實有啲人愛車都係咁啦，你睇啲人愛車，得閒冇嘢做就幫佢打蠟，係咁打打足成半日， 係喎，嗰啲好煩喎。 佢不覺其苦喎， 但佢又覺得好 enjoy。 佢愛嗰架車嘛，其實一樣道理啫，係嘛？咁我哋對喇叭咧係珍而重之，其餘嘅器材都一樣。喂，另外一個基本嘅常識就係點咧？其實我哋真係開器材嘅時期咧，係應該咧係。順序嚟開嘅，即係話咧應該著個 CD 機先，然後就著個前級，然後就著個後級咁樣嘅，即係假設你有前後級啦，如果唔係合併機都冇所謂。但係一樣嘢記住，就係咧，亦都好多人犯嘅呢個毛病，就係佢聽完音樂咧，永遠唔會將個音量掣咧係校翻去零嘅。係嘅，好得意嘅。有時真係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嘅啲老友記，但係佢永遠唔記得，佢唔上心嘅嗱。呢樣咪就係咯。但係我就好緊張㗎嘛。 定係懶啫，費事下次又要再調校嘅咁樣。 冇理由啦。嗱，其實咧真係嘅，每次聽完音樂咧，一定將嗰個音量掣校到零，係咪啊？好啦，咁但係咧，所以你每次開嘅時期咧，你個音量就喺零㗎嘛，係嘛？好啦，然後開 CD 機，開前級，開後級。好啦，咁然之後咧，先至慢慢將個音量掣由零就調校翻咁上下，咁然後你睇下個音量下適中啦。咁倒翻轉頭，熄機嘅時期咧，就第一步就將個音量掣校到零，然後咧就係倒翻轉頭嚟熄嘅，記住。就熄個後級先，然後先熄個前級，然後先至熄嗰個 CD 機。啊，呢個咧就係基本嘅守則嚟嘅嚇。好啦，咁至於咧就有啲咧就唔係好環保嘅建議咧，唉，我都好矛盾啊，同大家分享。 熄啊！ 冇錯啦，因為咧其實器材咧係真係需要係煲嘅。嗱，煲咧有兩個層次嘅意思喎，就係新買翻嚟嘅咧係要煲，咁樣咧有啲啊真係要煲幾個月嘅。咁尤其喇叭如果係有啲即係高檔啲嘅靚喇叭咧，甚至咧佢一般都係要煲200个钟嘅。你諗下，即係我煲200个钟就唔係好難啊，因為我每日聽音樂嘅時數係好高嘅。但好多人咧煲200个钟煲幾年都煲唔到。咁所以呢，但有啲人所以呢都話有啲即係鍾意玩 Hi-Fi， 但係佢又唔介意大灑金錢嘅，但係呢佢冇呢個常識嘅呢，就係、是、最笨嘅就咩呢，佢買啲器材返嚟就係佢個喇叭返嚟聽佢聽唔好聽嘅，咁就賣咗佢， 咁冇錯，佢有二手價嘅呢啲高檔嘢，但係佢都蝕咗一折啦。咁佢又買過對新嘅，咁咪要補錢啦，係嘛？聽翻嚟冇得攞又，唔好聽嘅，又買佢。咁但係其實咧，幫接佢手嗰啲人咧，就真係笑逐顏開啦。因為咧嗰對喇叭咧，其實新框框啦，亦都叫做啱啱開聲啦，咁佢咪繼續煲練咯。所以一對喇叭咧，其實真係最少要煲100個鐘，甚至200個鐘咧，先至係最好聲嘅。啊，咁呢個係第一個層次啦。第二個層次就咩咧？就係、是、每次開機嗰陣時，原來每次開機咧都唔係即刻靚聲嘅。啊，即係越高檔嘅器材越係咁嘅。通常咧都要半個鐘至一個鐘先至係進入最佳狀態嘅。啊，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點咧？就會係長著啦。咁我有一段時期呢都真係㗎，身體力行㗎，我部 CD 機啊、解碼器啊、前級後級呢我從來都唔識嘅。咁但係呢後嚟就係、是、唉，自己越嚟越都要推動環保啊，仲寫咗個本喚醒69億隻青蛙啊，對抗全球暖化啊，點樣減少碳排放咁樣。咁樣於是呢就思想鬥爭好矛盾啦，最後呢 部機待機係要用幾多少電呢？ 其實待機係一啲啲嘅器材，就有啲嘅器材呢其實係十零瓦左右呢。咁你一個燈膽通常啦，當然啦，而家大家都開始習慣咗用呢、這個慳電膽啦 ，LED 啊嗰啲咁樣啦。以前嗰啲嘅烏絲燈泡就好嘥電啦，但係咧，譬如一個燈膽其實最少都要即係50火，我哋50嗰個 瓦 啦，係嘛，先至係叫夠光啦。有啲甚至100 瓦 啦，一間房100 瓦 嘅係嘛。咁其實佢係十幾 瓦 嘅啫一般。但係而家咧好多時因為要環保咧，其實業界咧即係電器啊，即係乜嘢都係啦嚇。其實佢哋發起一個運動嘛，叫做 One Watt Movement 啊嘛，即係話咧所有嘅器材嚇、都係希望喺即係後面嗰陣時咧，即係啊備用嘅時候 standby mode 咧係一 watt 嘅啫。咁但係當然唔係好多器材用即係做得到呢、這個指標。咁但係十幾 watt， 咁但係到最後咧，我就因為我部咧係。前級是膽機嚟嘅，咁而咧嗰個說明書講到明話最好是長著，佢話甚至長著咧嗰個壽命會長啲，嗱咁啊好真嘅、哦，大家可能聽過呢個故仔啦，根本咧你烏絲燈膽咧嘅愛迪生嗰個咧，有啲長著咗成百年嘅都未壞嘛， 好似話有間外國唔知邊個國家啦嘅消防局嗰個燈膽就百幾年都壞，但係佢長著， 咁就係咧其實燈膽之所以壞咧。其實99%就係個開關令佢壞嘅、就係、是、因為你嗰個電流脈衝啊，係嘛？佢由零突然間一 surge 埋去啊，嗰個電流咧，就令到個烏絲咧，其實就會損耗嚇、每次咁樣咧，久而久之就壞。咁所以咧，我嗰啲真空管，因為我個係膽機啊，其實真空管機咧，咁所以我最後咧，我而家都係保持佢長著，但係其他嗰啲因為環保理由咧，個 CD 機啊、解碼啊、後級嗰啲咧，我都冇辦法㗎啦，忍痛都熄咗佢。咁情願咧，我心理就自己即係調節咯，即係每次開機嘅時期就係播啲輕騎嘢，或者即係唔係咁即係嚴肅嚟去認真去聽嘅，咁啊由佢播一陣先，嘅播半個鐘頭啊，咁然後先至靜心坐落嚟，即係聽嗰啲最中意聽嘅音樂，係嘛？即係通常我譬如我話我聽貝多芬啊，我聽馬勒啊咁樣，我唔會一開機就聽嘅、我聽啲小品先咁樣樣，唯有係咁咯，係嘛？咁即係所以咧，亦都係要煲嘅嚇。咁另外咧，就頭先講到嗰個喇叭線嘅問題咧，其實亦都唔淨止喇叭線添，其實所有接線啊，所有接線咧，其實時不時我哋都要檢查一下，睇下咧，即係有冇鬆脱。咁亦都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清潔問題啦。因為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接線咧，其實佢用銅做噶嘛，個接頭都係銅嚟噶嘛，雖然佢倒咗少少嘢落去啦，但其實日子耐咗咧，佢係會氧化嘅。同埋咧，亦都有塵埃啊，即係油污啊，樣樣嘢嘅，係嘛，黐落去嘅。所以其實一般嚟講咧，至少每年啊，即係有啲話最好幾個月啦，就攞出嚟咧，就揾啲清潔劑嚟抹佢嚇，或者咧，即係有啲你去當然你玩就知㗎啦嚇，就係、是、有啲發燒嘅音響鋪咧，佢係有一啲專門嘅清潔劑，咁啊可能好貴啊，可能嗰啲細細樽得個百幾二百蚊啊咁樣樣嚇。不都唔係好貴啫，百幾二百蚊。咁佢可以用好多次噶嘛。咁有啲特別嘅布啊，咁樣咧就我哋俾你抹抹咗咧。佢有時話唔淨止係清潔添啊，佢仲係可以能夠令到個接觸更良好啊。嗰度 contact enhancer，enhance 個 contact 咁樣樣嚇。咁呢個咧就係、是、個清潔嘅問題啦。咁仲有一個咧，更加係唔會有人做嘅咧，即、就、係、是、我哋啲好發燒嘅發燒友先至會做嘅咧，就係點咧？就係、是、上螺絲啊！你估唔到咧。嗱，你諗下一個咧，就係一個喇叭。其實無論個高音單元、中音單元、低音單元咧，大部分情況底下咧，其實佢都係用一啲好細嘅螺絲咧，係傷咗喺嗰個音箱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木箱上面噶嘛。 咁呢啲咁嘅螺絲咧，其實如果你真係用得耐嘅時期，特別係你啲中意聽，當然我其實唔係啊，但係有啲人中意聽啲搖滾樂啊，好勁嘅流行樂啊，砰砰聲啊，耐咗咧，其實嗰啲螺絲都會鬆嘅。咁所以咧，你到咁上下咧，當然睇下佢係乜嘢啦。有啲就咁用普通十字螺絲批，但有時可能要用六角匙或者佢俾埋你噶啦。咁嘅時期咧，真係噶，我都會噶，我到即係隔得一兩年啦，平均咧，我就會走埋去諗下啊。其實成日都係你聽你即係玩 high five 就是、啊，有咩做漏咗咧咁啊？即係成日都會咁諗嘅，有咩可以做咧？其實叫做冇嘢做，揾嘢嚟做嗰啲先叫發燒友啊嘛。咁於是你啊係喎。啊！個低音單元嘅螺絲都冇擰好耐咯，於是就揾個螺絲出嚟。喂，真係有時真係發覺真係擰到嘅喎，即係其實佢係真係鬆咗少少嘅。即係當然唔係死命咁樣擰啦，係嘛？擰翻實佢 ，HiFi 架都係。如果你嘅 HiFi 架咧係有啲螺絲上嘅咧，其實耐咗咧都會鬆，你都要輕輕又要擰翻實佢嘅嚇。咁呢啲咧就係真正嘅發燒友啦。好啦，咁啊下一次翻嚟咧，我哋再繼續。